路弯弯，背不走它真慌，天茫茫，只要有路就敢闯。你说我这一生从来没有一点真，为一切就像风不留痕，为一切就像风不留痕，为一切就像风不留痕。 其实你知道吗，生命拥有比我们想象的更大的空间，可以容纳更多不同的一些东西。一颗开放的善感的心恰似源泉，倘若再加上读书行路的补给，这一生就不会枯萎了。生活当中的累呢，其实一半是源自于生活本身，一半源自于我们对待生活的一种态度。当我们感觉疲惫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提醒自己保持一种幸福感，因为有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幸福很简单，幸福无处不在。这里是品飞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酸北，我们下小时再会。 你说什么爱有好有坏，我不能明白，爱有多好，爱又能多坏，显得快，胜过爱的精彩。 就身影蒙蒙，烛光投影认不出你颜容，人之间你独就照片中梦，夜风已冷，又想前尘如梦，心思冰冻，怎堪相识不相逢，难舍心痛，难舍情意如风，难舍你在我心中的放纵。我早已为你种下九百九十九朵玫瑰，从分手的那一天，九百九十九朵玫瑰，花落凋谢任意憔悴，千万万世一水花是眼泪。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。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休闲好去处，客房住宿、游泳健身、美味中晚餐、自助火锅、会议宴会，只有想不到，没有做不到。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。详询03163129-3个2、3118-3个8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这里是三和电台品味1033，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。每逢四月外出踏青赏桃游春十分惬意，在段甲岭镇蒋福山地区千亩桃园内，大片桃花竞相吐艳，春意盎然，一派如诗如画惹人心醉的田园风光，吸引了八方游客纷至沓来。人间四月芳菲尽，山寺桃花始盛开。在蒋福山桃园里，千树万树桃花渐次开放，形成了一条花的长廊。趁着天朗季清，春风宜人，游客们举家出游欣赏桃花美景，摄影爱好者也争相按下快门，定格这美丽的瞬间。据了解，段甲岭镇高度重视山区旅游发展，立足蒋福山地区的生态历史文化优势，着力发展乡村旅游，促进农村经济转型升级。现如今的蒋福山，春可踏青赏花，夏可采摘瓜果，秋可观景赏叶，冬可登高望远，成为了本市及周边地区旅游休闲的好去处。日前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人民公园举办万步有约健走大赛活动，吸引了广大市民的浓厚兴趣，纷纷来到活动现场，积极参与到健走队伍当中。

今天聊到这个话题，说一说你最感谢的一位老师是谁，他是如何让你感动的。这时候看到陈开月同学说，貌似有在节目当中说过这个老师，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话题当中了，今天还是给他发了一个短信。从高中到现在，每一次想他的时候呢，都会给他发条短信，希望老师可以健健康康，一直那么的漂亮。虽然你很感谢这个老师，但是你好像没有说他是如何让你感动的哈。当然可能有时候老师带给我们的那种感动呢，并不一定是某一件事儿，或者是必须得要有一个原因，可能无形之中就会觉得老师很让人感动吧。 等你等到我心痛，等你等到没有梦，所有感觉已成空，就让一切都随风。等你等到我心痛，我的心情谁会懂，所有真情的感动已消失无影踪。等你等到我心痛，等你等到没有梦，所有感觉已成空，就让一切都随风。等你等到我心痛，我的心情谁会懂，所有真情的感动已消失无影踪。爱你爱你始终，恨你恨你不懂，我付出的心有多深，反反复复的爱不能相拥。爱你爱你始终，恨你恨你不懂，我真的等你等到心动，平平淡淡的爱真不相容。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，所以说你最感谢的一位老师是谁，他是如何让你感动的。这时候看到可可说，我要感谢我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老师，我记得那时候的我呢很胆小，下着大雨不敢一个人回家，老师就送我回家还帮我打伞，真好，幸亏他送我回去，我才没有丢。好吧，